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5集《没收兵权》二。沈信夫妇都是疼爱女儿的人，若是晓得自己进宫的功夫，女儿被逼得几乎要被沈家扫地出门的地步，只怕少不了一番总账要算。周围的百姓顿时一片哗然，倒是未曾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这么一出好戏。只是沈老夫人的作态着实令人不喜，反倒是那个被称为草包的沈家五小姐，生得清秀可人，却被逼到如此境地，不由得心生同情，偏向了沈庙那一头。陈若秋暗暗心惊，看着沈庙没有说话，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争吵，不出半日满定京城都会晓得这件事。虽然说如今沈家和沈信划清关系是沈家得利，可是陈若秋的心中却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沈庙一直在牵着众人的鼻子走，不管是让沈老夫人说出将沈信逐出沈家的事，还是现在众人的同情心偏向沈庙一边。可是沈庙为何要这么做呢？为何现在看起来倒像是沈庙借着沈老夫人说的话在促使沈信摆脱沈家？陈若秋不由自主地想到前些日子大房闹分家的事，沈老夫人自然是不愿意让大房带着财宝走的，可是沈信夫妇的决定不容更改，当时说好都去看别的宅子了，谁知道会出了这事儿？以为分家之事不了了之，没想到到了眼下竟又被提了出来，而且众目睽睽之下，日后想反悔也不成了。沈老夫人不满陈若秋帮沈庙说情，后来见沈庙不识好歹，将同沈家的情分说得一丝也无，这才满意，冷哼了一声，也不管外头百姓的目光是如何鄙薄，带着身边的丫头进去了。陈若秋犹豫了一下，也牵着沈月的手跟了进去。外姨娘本也想跟进去，却见沈东陵松开了她的手，径直走到沈庙的面前。 五妹妹， 沈东陵喊沈庙，这似乎是沈东陵出院子后第一回叫他。沈庙垂眸淡淡地答道： 三姐姐。五妹妹不要有心。 沈东陵看着柔柔弱弱，笑容却温软。 大伯肯定没事的，大伯不会是欺君罔上的人，事情终会水落石出。 多谢三姐。沈庙的神情不变，沈东陵这才笑了笑，转身走到呆住的万姨娘身边，拉着万姨娘往门里走。 姑娘， 惊蛰凑过来问道， 三小姐是什么意思？ 方才沈庙这么骄纵的一闹，几乎是表明和沈府其他人都关系破裂了，这沈东陵却过来示好，就不怕沈老夫人责怪于他？沈庙不言，看着沈东陵和万姨娘离开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门里瞧见四下里无人，万姨娘小声地说道： 灵儿，你方才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敢跟五小姐示好？若是老夫人瞧见，回头告诉你爹。 沈贵瞧大房也不顺眼，沈东陵上赶着讨好大房，沈贵会高兴那才怪呢。 放心吧，姨娘。 沈东陵笑了， 他们斗不过五妹妹的。 什么？ 万姨娘一怔，沈东陵抿了抿唇，拽着万姨娘往前走。 别问了，回去吧。 沈家出了这么大的事，连百姓都惊动了，自然而然的，前朝此刻正是火气颇重。金銮殿上，文惠帝高坐龙椅之上，面色阴沉的能够滴出水来，看着殿中一众臣子啪的将手中的折子扔到离得最近的一个大臣脸上。 那大臣被折子打到脸，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立刻跪了下来。沈信夫妇和沈秋自进宫之后一直未曾离开，外头都不晓得到底是出了何事，陈子健却是心知肚明。沈信夫妇分明是被文惠帝给扣下来了，为何要扣下臣子，那也是想都不用想的事，这臣子有问题，皇帝要动手收拾他。这样简单的道理臣子们都是明白的，一般来说保持缄默就好，可是今日文惠帝的神情却是有些异样。 平南伯，你来说。 文惠帝点名道。平南伯苏玉身子一个机灵，别的朝臣纷纷将目光投向他。苏玉想到昨夜里苏明峰对他说的那番话，届时也不再犹豫，自袖中摸出一封折子，上前恭敬地递给皇帝身边的公公，由公公呈给文惠帝。 回陛下，微臣也认为威武大将军此举胆大妄为，未将皇室放在眼底，还请陛下重惩沈信，诛他九族。 诛九族？和苏玉交好的臣子还好，那些平日里和苏玉政见没什么交情的臣子闻言，目光便惊讶极了。一直以来，平南伯在朝堂上手腕一直温和，能算是老好人了。谁知道一开口就是要沈信一只的命，这话说的也太重了些。文惠帝接过折子的手一抖，目光如炬地盯着苏玉。苏玉昂着头，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 启奏陛下。 另一头，一直一言不发的临安侯谢鼎也开口道： 沈信拥兵自重，在外连陛下的命令也敢反抗，只怕是早已有了谋逆之心。微臣也赞同苏大人所说，诛沈家九族。 众人的目光都朝谢鼎和苏玉看过来，谁都知道苏谢两家向来交情匪浅，而沈家同这两家却是泾渭分明。如今沈信出事，苏谢两家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肯定要跳上去踩几脚才甘心的。文惠帝的目光阴晴不定，本来嘛，傅修仪送来的这份证据他是极为满意的，本就对沈家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奈何一直找不到机会，傅修仪的这份证据不管怎么说，至少要收回沈家的兵权是极为简单的事情。谁知道今儿个一大早上朝的时候说的此事，朝臣竟是一股脑地表示定要严惩沈信。沈信常年在西北征战，和朝堂上的这些臣子交情不太深，文惠帝早已料到看沈信不对付的人很多，却也没有料到会多到这个地步，而为沈信求情的人反倒寥寥无几。帝王之心尽是多疑呀，如果替沈信说情的臣子很多，文惠帝大约会怀疑沈信私下里与臣子们走得很近，可是如果弹劾沈信的人越多，文惠帝反而对沈信更加放心起来。一个有着逆反之心的臣子是不会为自己树立这么多的敌人的。如果说这些臣子一股脑的弹劾沈信只是让文惠帝有些犹豫的话，平南伯和临安侯两人的诛九族便让文惠帝起了疑心。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